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三所学校的嘉宾，我给大家呢依次来介绍一下。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招办副主任彭静。啊，彭主任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您。北京经贸职业学院招办张颖慧老师，你好。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招生处办公室主任左林，左主任好。 你好。 欢迎三位老师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来介绍今年的相关的一些招生政策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从名字上看出来，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经贸职业学院，这是考生和家长们可能经常会混淆的一些这个关于称谓上的哈问题。我们一会儿呢请两位老师要给解释一下。那么财贸职业学院和经贸职业学院以及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呢，我们有公办院校又有民办院校。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分别就自己的特色来给大家呢展示一下。那么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从专业出发和我是否喜欢这个学校的办学特色，喜欢他们的理念。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希望呢大家能够得到更多的有关这方面的内容。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财贸职业学院，这是全国就业50强哈，就业率呢也是非常高，多年会超过99%以上。我们请彭静主任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财贸职业学院，它的前身是什么，创建于什么时候，另外呢具有自己哪些独特的地方。彭主任。 好的。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呢创建于1958年，是北京市教委直属的公办普通高等学校，是国家级的示范型高等职业院校，是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就是全国就业50强，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现在有呢校本部，我们的校本部在通州，还有东城校区、朝阳校区和涿州四个校区。那么在这个60多年的办学历程当中呢，培养了大批的商界精英，那么被首都商界呢誉为黄埔军校和经理的摇篮。 黄埔军校、经理摇篮啊，带上引号，那么是商界的哈。那么大家可能就会想，哦，财贸职业学院，那么将来在商业这方面可能如果想要发展的话哈，肯定里面的专业会有比较契合的。那么我们也请这个彭主任在后面的这个介绍当中给大家呢重点的来强调一下。刚才您说了本部是在通州啊，那就是物资学院那儿是吧？ 对 啊，那个是一个本部。那么东城和朝阳那个校址分别会在哪里呢？ 东城就是离我们电台比较近的这个东四附近。朝阳呢是在水锥子东路，这个朝阳校区现在主要是作为中考的贯通培养的校区。 那我们的这个学生哈、进校之后第一年是在本部上课还是其他的校址？ 对，今年我们在这个办学地点有了一个变化，因为我们四个校区重新划分了这个功能定位。那么作为所有的高职的学生呢，3年的学习都在通州校本部学习。 那个位置还是比较方便的，交通很方便， 交通很方便，地铁就可以到，而且是城市副中心，将来的发展非常的好。 对，大家最近如果要是有机会去通州的话，可以走一走看一看，变化非常的大。 对对对， 离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也不远哈。 对， 好，那这个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哈、它是商界特色特别的突出。那么今年在北京计划招收的人数是多少？ 我们今年在北京统招计划是162人。 162人分了17个专业来招生是吧？ 对，有17个专业。文理都招。 17个专业分别是什么？另外呢今年还新增了2个专业，我们也来听一听啊，为什么？ 我们主要是立足北京吧，面向的是首都这个发展需要的商业现代服务业商业来培养人才。那么我们的专业呢主要 围绕的是财经类、商贸类、旅游与艺术类、建筑工程管理类这四个专业群，一共17个专业。那么今年新开设的专业有互联网金融和建筑室内设计专业，这两个是新开设的专业。 那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新开了这样两个专业呢？ 对，一个是行业的发展，还有一个市场的需求，是我们开设这个新专业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初衷。 互联网金融和建筑设内这个室内设计，我们都学习什么？将来就业的方向在哪儿呢？ 互联网金融像它可以面向这个第三方支付，还有一些传统的金融机构，还有像一些 P2P 的一些新兴的这个互联网的金融企业。建筑室内设计呢，主要是面向建筑公司，或者是这个设计院设计类的公司。 这个室内设计需不需要一些比如说美术方面的基础啊？ 对，但是我们在入学的时候这个不是作为美术类专业，它是一个普通类的专业。 并不是需要你拿来校考的成绩啊什么的哈。好，那么这是今年新增的这个两个专业哈，我们先给大家说了。另外在这个财贸职业学院的专业目录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括号，后面呢当然就是那个方向了哈，包括一些这个订单啊什么的，会不会有这样哈？那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介绍几个比较有特色的哈，在我看来挺有特色的。那么也请彭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我们的这个家长和考生是不是感兴趣哈？说说这个后面的括号里面大多都是环球主题公园管理啊，这个前面有酒店管理、会展策划管理等等啊，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组合。 好的。在我们的专业目录当中有一个，就是有这么几个四个专业吧，是比较扎眼的，它的方向都叫环球主题公园管理。那么这四个专业呢，是我们跟环球影城合作。那么环球影城呢是国内首家，那么现在正在通州，就是城市副中心通州正在建设当中。那么预计是2021年开园。那么对，这是国内的首家。那么开园以后，这个人才的需求量是很大的。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呢，是根据环球影城的这个人才需求来开发这个课程设置。那么毕业了以后，学生呢可以通过双向选择来进入环球影城工作。 相当于环球主题公园的环球影城的一个订单， 一个方向 哈。那么我们分了几个方向为他们来培养这个学生啊？ 我们主要是侧重于酒店管理方面，还有这个会展策划与管理、影视多媒体技术和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这四个专业。 这四个专业加起来一共会招多少个人？是不是能够满足这个环球影城在2021年开业之后的需要呢？ 我觉得在我们统招的这162个计划当中，这几个专业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但是我们今年的高招的统招计划一共是1200，之前的自主招生我们已经录取了一大部分学生，我们已经录取了全校一共是788人。 那里也占了相当大的，就是环球主题公园管理这个 相当大 比例了。那么放在统招呢，可能并不是很多哈。 对，但是我觉得也远远不能满足环球影城的需要。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于考生来讲就是非常抢手了，将来毕业的 时候。对，就业会非常好。 2021年是正好我们学生毕业的时候。 正好我们2018级 学生 毕业的那一 年。3年以后哈。 对。 正好能够赶上哈。这个机遇应该是非常 好 的哈。就看我们的考生对这个环球主题公园是不是感兴趣，将来你可能会到那里去工作哈。这里边能不能提前就是您了解的哈，这里边大概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比如说看电影啊，还是各种游乐设施啊。 对，它是一个环球影城，有点类似于迪士尼主题乐园这样的。那么我们这些岗位呢，也都是面向的文化创意这一类的行业。这些岗位。 好，那么有志于在这个公园里边工作的考生啊，同学们可以去看看这些方向哪一个更适合自己。有酒店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影视多媒体技术，还有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真的是跟这样的一个主题特别的契合哈。 对， 可以去选择自己的喜好的方向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来自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的一个专业哈，应该算是四个专业是吧？ 对， 应该四个专业 、开设了这个方向。 对，来自同一个就算一个大的这个订单了哈，单位了。同时呢，我们再看专业里面呢，还有一种哈，也是比较特别的，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哈，金融类，然后国际金融中外合作。那你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到底这个专业的名称是什么？ 好的， 我们是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来招生？听着像大类哈。 好的，这个专业呢叫国际金融专业中外合作方向。那么这个专业呢是我们学校呢跟英国北安普敦合作办学，三年呢在国内就读，三年以后通过雅思考试可以去英国北安普敦大学学习一年取得学士学位。那么为了通过这个雅思考试呢，我们在这三年的校内的英语课程当中是强化外语教学，那么外语课时数比普通专业要多两倍，那么同时像外教啊还有一些是双语的课程，主要是为了让他能够在国内这三年通过雅思考试然后顺利的出去。 这雅思要达到多少分？ 5.5分 哈。那么这个在校内就可以完成这个雅思的一个准备。 一般来说我们每年有几十个学生吧都是在校内通过了这个考试，顺利出去了。 就是他的这个比如说出去的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 因为是这样的，有一部分学生他上完三年以后他由于可能印象有所改变了，可能这个比例大概不到一半吧。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选择，你可以考虑这个金融，国际金融这个专业，然后呢有一年再到国外去实习拿到这个一个学士学位。 对， 那也就是其实花了4年的时间。 对， 拿到一个本科的学位。 对，这个专业的学生他不但可以出去拿到学士学位，也可以在国内升本，也可以在国内就业，就是他的选择面要比其他的专业要多一个国外拿学士学位这条途径。 对，更多一条路哈。我们的这个同学比如说进去之后我报的普通专业哈，我是否可以比如说转到这个专业？ 因为我们的外语课时数比普通专业多很多，那么如果要是说你有意向想转的话，是可以从普通专业转到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但是这要符合学校一些转专业的相关的一些要求。 会有就像您说的英语的一些考核是吧？ 对， 需要这个达标是吧？看看如果实在达不了的话，是不是怕就是在三年之后他可能就出不去？ 也有一些普通的专业通过自己学习英语，他自己参加雅思考试，最后也可以跟我们合作的这个院校来对接，他将来也可以同样去这个英国北安普敦大学学习， 但不是这个国际金融专业， 但是他不是这个专业 也可以接收。 对，只要他也，我们以前也有一些比如说会计专业学生，因为那个这个学校他我们跟他对接的专业有一个会计还有一个金融。 好，那这其实是给大家提供了另一个途径啊，专升其实也算专升本，只不过这个是你到国外去 升本了、 那么说到专升本呢，我们对接的这个学校哈，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两所哈，这个可能 对。在国内的升本是主要是北京联合大学，有一个专业呢叫会展策划与管理，这个专业是到北京农学院。 是我们刚才说的环球主题这个吗？ 对。 好，那不知道这个，我想知道这个专业现在开办了多长时间了？ 会展策划与管理， 对，就这个方向， 它是大概在2015年左右吧，2015年开始招的。 好，这是相关的一些专业和特色哈，我们给大家呢先介绍这么多。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空中乘务啊，在财贸职业学院也有相关的专业，是航空服务与管理方向。大家一听呢可能会觉得这个我在报考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我的身体条件啊，起码我的个儿够不够啊，或者是眼睛视力啊等等，是不是会有要求？那么我们呢也会给大家呢再做一个这个介绍。想知道有没有关于填报了空中乘务之后我们

取得了北京市美术类统考合格， 嗯， 这个有了这个资格才可以报这个专业。 嗯，好，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的话还真的是不能报， 不能报，报不了， 不能报哈，报不了，但是可以去选择其他的一 些，其他的， 不需要这个资格的， 对， 比如说视觉传播设计啊什么的， 比如刚我们说的室内设建筑室内设计，它也是跟设计相关，但是不属于美术类专业， 对，这也是今年的一个新增的专业嘛。好，那这是一个专业上的介绍，也一些特别的说明，要提示大家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也请这个留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比如说财贸职业学院更多的一些内容，在7月14号我们昨天节目当中就说了会有一场这个专科的咨询会哈，那么很多这个学校都会来参加，那么财贸职业学院是不是也要参加？ 对，7月14号是三场咨询会同时举行， 对， 我们学校安排了，分别都安排了老师参加，如果同学们对我刚才介绍的东西还有一些不明白不清楚的，可以利用这一天去这三个学校参加咨询会，我们的专业课老师都会跟同学们面对面的交流。 嗯，分别是在三所学校来举办哈。 嗯， 简单说一下，就是北京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大兴校区，北京信息技术职业学院的东坝校区，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昌平校区。 嗯，昨天李主任在节目当中特别强调，我们昌平校区可美了。好，那么大家呢，离哪儿近啊？您就近去参加一下这个专科的咨询会哈、啊，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一些内容。好，那关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哈、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了解的是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看看这所学校有什么样的特色。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好，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招生处办公室主任左林，左主任好。 哎，你好。 你好，来了解一下这所学校的特色是什么？先给大家透露一下，这所学校特别有钱，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 可以哈，没问题哈。 嗯， 好，那请左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大概的情况。我们是建于什么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的有钱呢？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么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学校的概况。那么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是创办于2003年3月，是一所教育部备案全日制财经类的普通高等院校，具有国家高等教育计划内全国统一招生资格的院校。那么学校呢，还是北京市民政局5A级社会组织单位，也是北京市3+2高职衔接改革试点项目单位。目前呢，学校有四个大专业群，20多个专业。那么学校是依据背靠行业办专业，办好行业促行业，然后企业点餐，学校配餐的办学理念，通过订单式的培养、工学结合式的培养、项目驱动式的培养啊，实现了真正的创新型人才。 嗯，其实刚才左主任已经点到了哈，差不多点到了背靠行业办专业，那这行业背靠的行业我们一会儿找一下是哪儿哈。办好专业之后呢，再促进行业的发展，是吧？是这个意思啊。企业点餐，学校配餐，说的特别形象哈。那应该说我们这个学校基本上可能订单式管理会更多一些。 是的，是的。 嗯，好，那么说一下我们背靠的是什么样的行业？ 是这样，我们学校呢，2011年是与包商银行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嗯， 然后呢，包商银行是为我院提供了极大的保障，它有这个把这些所有的专业有一些订单班的方向，去增加了它的就业渠道。 嗯， 所以呢，它的现在呢，总共是除了咱们的银行方向的这个就业协议，那么各个专业呢，总共有20余家的单位签订了订单就业协议，那么保证了就业的学生的就业。 嗯，所以说呢，我们背靠的是包商银行， 是的， 和它建立的这个合作关系，因此也保证了我们的，比如说校园， 我们的公寓、我们的各项措施，就是以及各项的投资，是不是？ 对对。 那我们来看看，肯定校园里面的条件是不错的吧？ 哎，是的。那么学校呢，目前是占地340余亩，建筑平10万平方米。那么学校的环境呢，特别优美哈，同学们可以去参观。那么住宿条件呢，是有独立卫浴、空调、宽带、电视等一系列的宜居的设施，那么非常宽敞明亮。那么实训室的设备呢很精良哈，种类比较齐全。那么图书馆、阅览室、机房、体育场，这些健身房，这些都是我们学校之后进行一个完善。那么今年暑假我们也是正在装修学校，去更好的给学生们带来一些教育方面的资源。 一看就是不差钱。哎，但是有一点啊，我觉得是不应该有的，我不知道我这想法对不对哈。你说空调啊、宽带啊，这些都是家长希望的，但是如果是这个学生公寓里有电视的话，这也太舒服了吧。要是我的话，我这是特别爱看电视的，你说坐在那儿不起来还怎么学习啊。 嗯，电视的话，这个因为现在孩子们电视说实话看的还真少，全是在玩手机。 那也一样。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其实学习的这个环境啊，别那么舒适哈。我觉得必要的一些条件，比如空调咱不能夏天就那么齁热着哈。但是可能多多少少的我们简洁一点的，比如把电视什么的去掉，这些是不是更有利于学习啊？个人意见啊。 是的，您这个建议我会向领导去提的。 完了以后电视全撤。好，刚才您也说了学校特别漂亮哈，具体在哪儿呢？如果大家去参观的话， 咱们学校呢是在这个京东燕郊高新区，就是挨着城市副中心，那么距离也就是6公里，那么学校到首都机场呢也就15分钟的路程。那么学校平时呢还有班车，同学们有比方住在市里的，咱们是有从国贸发往学校的班车来回的往返。那么其他的一些区县，顺义、平谷、怀柔、密云等一些区县，我们都有这个班车，直达的班车，这样呢方便于学生的出行。 好，这是呢左主任给大家介绍的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啊。我光说有钱，其实呢资金的背后带来的是让学生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还有享受更好的一个设施和资源哈，这是非常好的。我们来看看今年啊在北京招生的专业啊，以及我们在北京统招的计划。 好的，今年我们学校呢在北京统招的计划是529人，那么在京的招生专业总共是有11个。那么其中这个给大家着重介绍的，想介绍的呢是会计，它还有巡线教育、酒店管理、电子商务、老年服务与管理，这些专业呢都是订单式的培养。 对，其中这个老年服务和管理这个专业还是今年新增的。 是的，今年新增的老年服务与健康管理。然后呢这两个是开设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老年康复，还有一个是高端社区养老机构的运营管理。那么这个专业呢，是我想重点说一下，它是实行的是零学费， 没有学费。 哎，没有学费。那么这个专业呢，还是与燕达集团的燕达金色年华养老中心签订了订单的校企合作协议。 那如果说选择了这个专业进校学习的话，不用交学费，只是需要比如说我们一些学杂费，包括住宿费就可以了。 对对对。 这样3年下来会给家里省多少钱？ 3年下来的话，这么说吧，就是，不到1万块钱，就是花所有的花销不到1万块钱。那么咱们上大学其实花的好几万。 3年的学费是多少？ 学费的话，正常来讲的得是3万以上，光学费。 好，这只等于给家里直接赚了2万块钱。 是的。 不过这种零学费哈，也是基于就是后面我们可能有一些资金的支持才能够保证这个零学费入学。 对， 对， 对， 是吧。那么这个专业我们的学生在就业的时候他面向的是具体什么样的就业岗位呢？ 是这样，就是有很多家长和同学们不理解这个专业到底是以后在哪里就业。其实这个老年康复这个专业这个方向呢，它是主要是去做一些养老机构的高级护理员，还有一些心理咨询员，包括康复保健师等一些高端的技术性人才。那么高端社区养老机构运营管理这个专业呢，它主要是面向于一些 从事养老机构经营与管理，包括社会工作、老年策划的一些方向，去做一些就业方面的学习。 嗯，而且我据说啊，其实现在像一些比较高端的这个养老哈，就是比如说公寓也好，或者养老院也好，其实是非常贵的，是吧？就是需要的那个，比如说如果我要想退休了或者年老了七老八十的时候进那个养老机构比较高端的话，其实是挺贵的，是吧？那么对于可能我们的同学进入到这样的一些机构里面去服务的话，他的这个比如说薪资啊、待遇啊，像应该不会太差。 对，这个专业呢，首先他这个零学费是一个，然后呢他的就业渠道也特别的宽，然后他的薪资待遇呢，应该是说福利特别好，因为他毕竟是老年公寓这一块，他的福利特别好，薪资待遇具体的数额可能就是在这个4000到6000，刚开始哈实习阶段，那么之后就得看个人自己的学习能力，包括你能不能在这个胜任这个岗位。 而且有一点啊，我就了解到的，像刚才您说了，其实是有一个比如说康复啊这方面的哈，这是可以考资格证的，是不是将来即使离开了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校企合作的单位，你到其他的地方也同样也是有技术的。 是的， 是吧？康复师是吧？ 对对对，这个是在校期间学校会统一组织去考，那么是看你自愿的还是愿不愿意去考，如果你愿意去考可以拿下来这个证。 多一个证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 对对，尤其学校是属于是实行双证式的教育，就是一个是毕业证，还有一个是一些从业资格证，每个专业都有的其实。 对，还有刚才您说了这个刚才介绍的这几个哈，像会计啊、酒店管理、电子商务、学前教育，这都是订单培养。其中会计这个专业呢，它的这个方向叫芸豆会计订单班。这个芸豆大家可能听起来说，诶，这个是一种豆子吗？其实不是哈。那么而且这个芸豆会计订单班呢，也是我们背后的这个支持行业的一个子公司，是吧？ 对对对。那么这个芸豆会计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芸豆会计它实际上是一个财务软件。它的财务软件名字叫芸豆，所以它的这个公司呢是和北京家运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的合作。那么在我们学校这个学习完这个专业以后，它是根据行业的这个领域发展，包括这个一些手工方面的，就是改变了原有的手工行业的教学，现在更新为一些互联网式的芸豆方面的这个操作，所以就是更大的能够保障学生在就业渠道方面的拓展。那么芸豆会计这个专业其实就是像刚才老年出来那个是一样的，它不只是你说所学了芸豆会计你是只能去这家公司，其实学完这个会计行业你可以去任何一家公司胜任任何岗位， 都是一个双向选择的。 是的， 但是起码如果说你不想额外再去做更多的选择的话，你还是有一家单位可以接收你的。 对， 那么包括像学前教育、酒店管理和电子商务，它的这个订单又是由哪儿来订的呢？ 那么学前教育呢，这个专业它是和北京的6家幼儿园进行了订单协议的，那么是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些中国科学院幼儿园，包括北京幸福泉，还有红黄蓝，这个北师大幼儿园建立的校企共同体，那么真正的实现了订单培养，学生可以在校进行考这个教师资格证，然后呢去把这个证拿下来以后，然后去这些幼儿园进行实习和就业。 那等于说他在毕业之后应该不久就可以拿到资格证，而不必说我在工作岗位上然后我再去考这个资格证。 对， 对， 对， 时间会缩短很多。 对， 酒店管理和电子商务。 那么酒店管理这个专业呢，是和北京香格里拉大饭店和北京金茂斯汀威斯汀大饭店，然后还有北京希尔顿酒店是签订了订单协议的。这几个饭店呢，都是我们在这个进校进行来面试的，包括就是在实习的阶段，我们会去一批这个同学们去真正的去看到自己所要工作的岗位是什么样子，那么这样的话他就对自己选择这几所这个饭店的工作去有个好的选择。 那目前就我们的 毕业的同学来看，有毕业生吧， 嗯， 有这个毕业的同学，他们具体的岗位哈，在这个酒店当中都在哪儿？ 这个酒店岗位呢，基本上是做一些大堂经理，包括一些 VIP 客服的接待。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呢，其实它的真正目标培养的方向就是酒店职业经理人 啊、 这一块，所以这个目前所处的岗位有很多。 嗯，好。好，接下来呢就是电子商务了。一说电子商务啊，大家可能就会想，其实现在用的挺多的，包括现在的什么物流啊什么的，其实都属于电子商务的一个范畴哈。 是的。 我们的毕业生基本上都在哪儿？ 那毕业生呢，一般都是在一些，因为电子商务这个专业，去和百度啊一些签订过一些校企合作。那么今年这个专业呢，是和小马金融，北京市小马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订单协议，那么也是在这个互联网金融企业、传统金融机构从事这个一些电子商务行业，就是电子商务这个行业，其实它是一个 O2O 对这个 P2P 对这个个人，有一些是就咱们所说的买的京东啊、淘宝这些，它是都是相对的。嗯、那么互联网的他们所说的所从事的一些岗位呢，还是一些什么 SEO 的专员，包括电商的一些网站设计运营人员，包括金融风险的控制这一方面的就业。 刚才您介绍的全部都是订单培养，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其他的一些专业在就业上面是怎么样保证的呢？ 其实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空中乘务专业。 嗯， 刚才这个财贸的彭老师也介绍了，其实我们这个专业呢，它是有一点优势呢，它是这个专业是唯一一个在北京市的两年制的空中乘务专业、所以呢，它是为学生降低了学习的成本，那么更早的能够融入市场。那么咱们在新机场马上就要建起来了，所以他们能够第一时间呢去掌握这个资源，那么实现了真正的早就业好就业。 嗯，这是我听到的第二所两年制的空中乘务专业的这个一个学制了。两年制是完全能够让同学们达到可以工作可以就业的标准。 是的。 嗯，好，这是我们这些专业哈，有订单的没有订单的大家都不用担心哈，就业是能够保障的，而且保障是高质量的。我们来看一下深造的途径哈，有大多数的同学可能会觉得，哎，我将来这个待遇也不错，岗位也不错，那我就可能直接选择就业了。 嗯， 另外有一些同学可能还是想比如说有一些学历上面的保证哈，会选择比如说一些专升本的机会。那么我们学校直升的也是北京联合大学， 是 吧？这个是没有问题，而且它是跟教委统一要求的比例啊等等。那么我们还有一条途径呢，是可以去英国选择一个专升硕的这样的一个途径。那这个可能会对很多的学生有更大的吸引力。 对，其实这个学校呢，专科学校其实有一所自己的英国的一个大学，就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是斯坦福德郡大学， 嗯， 这个大学呢是1992年成立的，是我们自己去所购买下来的。那么学生在学校，在我们这个专科学校学习完三年以后，他就会考这个可以拿到这个英国的，就是学完这个专科的学历，然后再通过两年的英国留学，可以拿到的是英国的硕士学历。 硕士学历， 对，当然它也是有要求的，也是刚才也是说到雅思达到 5.5分， 对。 虽然是自己的学校，也要保证这个水准和水平，还有这个门槛儿，是吧？但是我听到刚才您说，我们有一所自己的我们在英国有一所自己的大学，我觉得这个好有底气哈。嗯，这个刚才您说的斯坦福德郡大学就属于我们学校自己的大学，自己收购的大学。 是的。 嗯，好，那么大家呢在选择经济技术职业学院的时候，如果想要更上一层啊，在这个学历上可以考虑哈，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对，这个是如果是真正的想需要一个那么的学历上的认证的话，其实可以走这个途径。 嗯，那我想知道是所有的这十一个专业，我们都到这个斯坦福德郡大学里面会有对应的继续深造的机会吗？ 都是可以的，每个专业都可以。对， 哦，那我觉得可以去那个老年服务管理。 您是说专科吗？ 对，专科的时候，从经济的这个考量来看哈，在那儿省的钱，然后到这个英国这个大学里边花，我觉得性价比啊，这是比方一个开玩笑，性价比。那我想呢，大家还是要从自己的这个专业喜好，还有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多的去考虑自己要去就读什么样的专业，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哈。嗯，好，那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它的专业是一个专业有订单班，然后呢其他专业也有校企合作的这个培养，可以保证就业。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问题哈，刚才您说了可以去学校参观，那我们学校是有比如说单独的开放日呢，还是说随时都可以？ 因为现在学校已经放假了，那么现在学校我们是属于是全天式开放，从你填报志愿到最后志愿结束都是随时可以去学校去参观，我们有专门的老师去负责帮你解答问题。 那岂不是老师不能放假？ 那没有关系，为了学生嘛。 好好好好，那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去参观啊，去看一看这所大学，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好，那么我们了解了这所学校之后，大家相关问题啊继续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啊，这是我们的公众号，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您可以随时的在上面提问和留言。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么在上半段这个第二时段结束之前呢，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这是关于教育面对面节目为大家进行的在高招期间啊一些这个公益讲座。虽然今年的高考结束了，录取呢正在进行，但是对于2019年的高考生来讲，我们的服务刚刚开始。在7月14号呢，教育面对面呢会针对有关自主招生方面的一些政策啊以及学业规划，要给大家呢安排一场讲座，公益讲座。您可以提早的拨打预约电话 400-600-5223 400-600-5223。 这场讲座讲什么呢？因为这个自主招生啊，大家需要提前准备，所以说很多想要准备自主招生的这个家长和考生可能会攒了一大堆的问题，比如说怎么准备呀？另外呢，就是自主招生是不是面向的都是一些尖子生啊，或者说拿过一些学科竞赛奖的这样的考生？如果我是一个一般的学生，拿不出这样的一些奖项，那我是不是就一定不能够去参加自主招生了呢？那么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在考虑这个自主招生的时候的一些误区。其实不是这样的，可能你是一个一般的学生，但是你有学科特长，或者你有一些别人还没有发觉，但是你自己已经意识到了一些潜质的话，其实自主招生也都是可以尝试的。所以呢，希望大家来参与我们的公益讲座，能够得到更多更全面的信息。400-600-5223，您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来预约座位。好，我们这一时段呢先给大家说到这儿了，那么下一时段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三所学校，同时大家相关的问题您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 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25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啊！高招直播咨询正在进行，大家听我们片花的时候会说，哎呀，从三月份我们的高招咨询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哈，每年都是三月到七月是我们的高招季哈，中高招季，所以说呢，我们一直持续到现在了，一直到本科一批录取。我估计我们的节目呢这一时段啊会告一段落了，所以从7月14号开始，我们可能节目的选题就会发生一个变化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经贸职业学院和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刚刚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那么在这个我们的深造方面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对于考生来讲哈，一个政策，那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在经济技术职业学院自己的在英国的一所大学呢完成专升硕啊，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 是的，学历的提升。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说，韩丽，请问啊，我们的这个在英国的硕士学历，教育部认可或者说认证吗？ 这个学历呢，它是肯定是教育部认可的，并且是直接认证的，拿回来也是国家认可承认的，这个没有问题啊。 好的，好，这是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啊，看来会吸引很多的考生来关注。那么更多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去学校里参观，同时校园呢每天也都是开放日，大家可以到学校，然后呢去咨询一下我们的老师呢，在这个暑假里呢也不休息啊，会接待大家的咨询。这是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我们就先给大家呢介绍到这儿。如果您还有相关的问题，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统一来为大家做一个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的是北京经贸职业学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招办的张颖慧老师，来给大家呢做详细的介绍。张老师好。 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嗯， 好，那今天节目呢，刚才有财贸职业学院，现在有经贸职业学院，来说一说 就差一个字儿啊、我们的特色在哪？ 下面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概况。北京经贸职业学院前身为中华社会大学，具有独立颁发高等教育学历资格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学校呢，始建于1982年，由聂珍等老一辈教育家发起建立。在2002年的时候更名为北京经贸职业学院。学校呢，位于北京市良乡高教园区，与北京理工大学、工商大学、中医药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毗邻。地铁呢，房山线直达，交通便捷，环境优雅，学术文化氛围浓厚。就这样。 好，这是北京经贸职业学院哈。张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这些我们所招生的专业计划。在北京是多少？我们了解一下。 是这样的，我们北京统招的计划呢是共320人，然后总共是10个专业。有我校传统优势学科的会计，银行定向，计算机应用技术、国际金融、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也有当前社会非常热门和人才抢手的电子商务。建筑室内设计、空中乘务专业，更有当前北京市急缺、老百姓都关心、需要大量优秀人才的学前教育专业。最后呢，我们还有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高校、社会呼声最响亮的创新创业，的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专业。 最后说到的这个专业呢，大家可能听起来有点陌生，因为这是今年新增的一个专业啊。它的这个专业方向以及未来的就业方向在哪儿呢？ 对，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呢，是我们学校今年新增设的专业，同时呢，该专业也是我国仅有的创业专业创业专业之一。众所周知，现如今大学生创业已经成为大学生就业之外的新生现象。可能也许有些同学还不太了解该专业的毕业就业方向，是能够组织或者胜任创业及生产、营销、人力资源、采购、信息、财务、行政文秘等管理岗位的应用型人才。反正是一系列的，我们都就是所有涉及到创业的都会有。 也就是说，如果要是创办一个企业，我们说中小企业，这里面的所有的环节，涉及到所有环节相关的一些课程，我们需要具备的一些知识，我们在这个几年当中都要学习。 对，我们都会涉及的。 关于创业里边的一些环节，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几年当中掌握。 没错。 除此之外哈，我们其他的这九个专业呢，我们也分专业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中这个会计后面我们一看有括号啊，可能就是一个方向或者说一个订单。银行就业定向班，这个从名称上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将来就是去银行。 没错， 是吧？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们学校呢是和银行开设的这种就业订单班，然后呢是入学后签订就业协议，由学校和银行进行联合培养。理论课呢是由学校承担，实训课呢全部由银行培训部门的资深员工授课。学校呢建有银行模拟实训室，供学生实训使用。就业的银行呢一般有国有行和商业银行，国有行呢有建行、中国银行等等，商业银行呢有民生银行、华夏银行、中信银行等。 我们建有银行的模拟实验室，我们是实训都是在模拟的实验室当中，还是说可能会有机会由这个我们的银行的资深员工领着到他们的银行里去看？ 也有这样的，然后但是大部分会在我们学校的，因为我们学校的建有的银行实训室是很完备的。 就是就是假装一个银行。 对对对，然后但是那些模拟操作其实 都是真的。 对 啊。好，这是会计银行就业定向班。那么这个定向班是在一开始我就要去选定比如说某一个银行的方向，还是说将来在毕业的时候 我们再进行双向选择，然后有一个银行的小型的类似于招聘会什么的。 对，我们是在最后毕业阶段、实习阶段的时候才有这些银行的这些。对， 你有可能去了解各个银行它的一些企业文化呀什么的，更喜欢哪家、或者哪家银行更看重你。 嗯，对， 然后再去选择。 没错。 好，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呢是很多学校目前开设的一个专业，而且确实是现在人才需求量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专业哈。那么办好这个学前教育，我们学校自己有哪些独到的地方，可以比如说和其他学校不同的？ 我们学校呢，学前教育专业的特点是双语教学，更侧重于幼儿的英语，幼儿英语教育，为的就是让我们的学生毕业后能去国际幼儿园或者双语幼儿园就业，提高学生的整体就业质量。 这是一个特色哈。 对， 师资方面呢，肯定会有一些。比如说有留学经历的， 对 啊，这样的老师来任教了哈。 对对对，我们的声乐老师就是这个专业艺术类高校的硕士研究生，然后获得过全国大学生声乐类比赛金奖，是这样的一位老师。 一般的我们学校里可能像这样的学校都会有一些实训，包括刚才您说银行了。幼儿园有这个模拟的实训室吗？ 对， 也有。 我们学校呢，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种电钢琴室啊，形体训练房是这样的。也在教室里呢，也都会，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手工课或者什么，会把这个教室打造成这种幼儿园的这种风格。 将来的工作环境是吧？ 对对对，没错。 还有一些学校会说，我在校期间就会统一的去组织一些，比如说考证啊。等等，我们学校会这样吗？ 对，我们学校呢会统一组织考取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保育员证书及早教证书等等，相关类的这些 也都可以拿到了。 对， 在毕业之前。 刚 才我们说了这个其实幼儿教师的缺口非常大，那我们每年的学生他的这个社会需求的供需比大概是多少呢？ 现在三年期，我觉得这个幼师的缺口将近会有1.8万人， 1.8万。 对对对， 这个学前教育今年在这个北京招生有多少人啊？22人。22人。 对对。 好，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学前教育哈，真的是有孩子特别喜欢孩子就想做这个老师，我觉得就可以。如果你的这个兴趣爱好特别突出哈，就认准这个就可以去考虑。我们再来看一个有变动的地方，我比照了一下去年的专业哈，像这个计算机应用技术后面的括号里的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没错，今年呢我们这个方向是移动开发工程师。 对， 这个专业呢是我校与工信部全国移动开发人才培养办公室合作的校企合作专业。特点呢是2+1的培养模式。是 前两年。 对，前两年在校学习，然后第三年去直接去就业单位实习实训做项目，然后毕业呢就能够就业。 就留在那个实训单位就业了吗？还是要有一个选择的过程。 对对对，也会有这种双向的选择。 那么他的这个比如说计算机方面，我知道也有很多的一些证书，我周围的朋友其实也都考过啊，什么 CCIE 啊什么的哈。 对。 那么在校期间我们的这个证书如何取得？学校会组织相关的培训吗？ 会组织，会有相应的课程，然后考取这种网络工程师、软件工程师这样的。 好，年薪待遇怎么样？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计算机专业的这个平均年薪，第一年的年薪就挺高的，大概会有5000到6000左右一个月。 然后 第二年如果要表现的就是应该就能够翻番，如果要是这样。 薪酬待遇还是可以的哈。 对， 移动开发工程师具体怎么样来理解呢？我们也有朋友问移动开发 啊，基本上现在就是从事这种移动游戏APP 的设计工设计开发工作。 这样说大家知道现在手机用的太多了哈。 对对对， 刚才我还记着左主任说的那个呢，没有电话没有电视可以玩手机。 对， 手机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哎呀又爱又恨的那个感觉哈、啊、离了它好像不能工作了，但是有了它确实又占用了相当大的一个时间。 是 对、 嗯、 是。好，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专业啊，空中乘务啊、这也是一个几乎很多学校都在有的 一个 这个专业、嗯、那我们依托的是什么呢？空中乘务 啊，我们学校依托的那就是这个现在这个首都第二国际机场的这种建设，然后以及民航业的这种快速发展，嗯，对空乘类的人才嗯需求非常的大。 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合作的是首都机场， 对，海航， 海航集团， 对， 首都机场海航集团， 对， 嗯，学校里也有， 对，我们有这种飞机的这种模拟舱，然后对于实训还有形体房、化妆室等等，嗯 嗯，我们的这个航空服务和管理主要面对的是什么？是说比如说将来的空中乘务员呢，还是其他的各个岗位的？ 嗯，各个岗位都有，比如像这种从事这种空姐、空少，或者这种机场地勤的这种服务，或者高铁乘务员都会有。 嗯，我在看这个介绍的时候啊，我在想能够拿到毕业证的同时还能够拿到的一个证书包括普通话水平等级证。 对，这个是必要考的，嗯、 哦、 然后还有这个民航客运证书，嗯， 这是民航客运证书，也是一种资格证。 对，从业资格证、 哦、 嗯， 因为之所以感到有兴趣是因为普通话水平考试这个等级证做我们这行是需要的、 嗯、 做这个空中乘务也是需要的， 对， 也是需要普通话等级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不光也有北京的学生，也会有外地的学生。 哦、 外地的咱们北京的孩子一般普通话还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但是如果要涉及到外地的孩子，我们就会让他考取这个普通话嘛。 不知道需要到达一个、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 嗯，反正如果要是这样，嗯，二级乙等 哈、啊。 对。 哦，那还可以、 哦、 应该很好能够通过。 嗯，是。 好，那这是相关的一些专业哈、啊、专业介绍。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说无论是哪一个专业，其实在我们学校里都有相应的这个实训的地方，实训基地。我会作为专科学校，是不是这个是必备的？是一个叫什么标配吧？ 对， 必须要有这些东西啊。 嗯，没错。嗯、 那么对于学生就业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能够在就业之前去熟悉自己的就业环境，那样的话可能到就业单位就没有什么陌生感哈。 没错。 嗯，所以说就业的这个这一块哈，如果大家要是选择专科院校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 只要你肯学习，肯去在这三年当中去努力、就业没有问题，然后呢就业质量那么就看学校，就看这个单位是不是能够认可。 嗯，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用太担心的哈。 嗯 嗯，关键是要自己的努力。那我们的这个经贸职业学院它有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口号哈，因为我看咱说是学业连接职业是吧。 嗯， 然后毕业呢导向就业，让你无忧就业。那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专业的设置背后都是让你更好的去就业，去有这个上升的一个职业的通道。那为此我们做了哪些准备？比如说那些双选会啊， 对， 还有一些什么职业规划类的比赛呀、啊，这应该是我们学校相应的特色了。 对，我们呢会开展就业创业课程或者讲座，然后聘请企业家到学校给学生们讲解企业文化、企业用人标准，使学生及早了解社会，熟悉企业的要求。同时呢配合教学，我们还会开展职业规划大赛、求职面试大赛、创新创业大赛，给每一位同学提供锻炼和展示的平台。 嗯， 然后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大型的校园双选会，面对面挑选毕业生，然后企业。 这个双选，我想问一下，就是很多的，比如说订单培养，我们都说了，你可以，选择你这个订单这个单位，也可以呢有双向的选择。一般来讲哈，其他老师两位老师也可以哈一块儿。一般来讲，我们的同学，比如说面对这样的选择的话，那种比如说我真的不在这个订单这儿去做，我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选择，这样的同学多吗？ 他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他自己所学的专业，他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认识，他们会找他所学相关的一些课程性的岗位去。 嗯，就是说不一定我非得要在这个订单单位来做，只要是我学到的这些东西那个企业需要， 对， 我就可以去选择。 对对对，尤其是在一年以后两年以后，他肯定是不在原来公司了。 有哪些专业哈，就是说可能这种跳槽的比例会更大一点？ 我个人认为哈，还是计算机和这个会计传统行业这一些。 嗯， 因为现在这个尤其我了解到互联网行业的这个公司里边人员流动特别大。 嗯 嗯， 基本上是成熟了，然后差不多两三年之后 飞走了， 跳到更好的地方去哈。其实这也是一个哪儿办得更好，我当然要去哪儿了，是吧？那么来看就是计算机啊，刚才您说的这个行业，会计啊比较。那如果说像彭主任您这儿，因为是财贸嘛，可能商业方面的这个专业涉及的会更多一点。 对，我们这儿呢，对于毕业生的这个就业去向有一个统计，我们主要面向的呢是商业服务业、金融地产业还有信息产业这几个方向就业的比较多。那么因为就是刚才您说了，现在学生选择的机会有很多，像我们年均开展这种招聘活动大概在40余次，然后邀请的企业也很多，有700多家，还有提供这个岗位达到了7000多个岗位，所以就是不管是订单的还是非订单的，他选择的余地比较大。 对， 他可以选择好的，然后这个根据自己个人的能力。 那也就是说其实学这个商业涉及商业这些专业，我觉得他的这个就业领域就是一技在手，我可以跨多个行业。 对， 那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个商业服务业，包括金融，还有金融地产业，对，还有这个信息产业都可以， 对， 我都可以用我的这个技术， 对， 去谋得一份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那样的一个追踪？就是说，在一年之内、两年之内，或者三年间，我们同学他们的这个岗位轮换，或者说岗位晋升的情况怎么样？他们这个晋升的速度怎么样？ 我们是对于2017年毕业的学生吧，他应该是2014届的学生，他做了一个统计，然后大概是在85.7%吧，他的晋升率。 晋升率85.7%。那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哈，挺高的了一个比率了。那么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就业岗位上能够在2014届，那是2017年毕业的。 对， 不对， 不是2014年 毕 业 的 啊、 那这3-4年间哈、会有一个晋升的机会，而且这个比例达到80%多。 对，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选择比如说就业和升学这一方面哈，我们三所学校可能都算上，相应来讲是就业的同学会不会比例更高，而且是超高，然后我们相对来讲可能专升本的比例就不那么高。 像我们财贸职业学院呢，连续10年，这个就业率都在99%以上，像2017年达到了100%。那么这个专接本的这个比例呢，是按照北京市教委统一的规定，是推荐15%。那么我们一般的是通过率达到了10%左右吧。 那就是说还是选择就业的更多一些。那么如果想要深造的同学，那么其实这个竞争并不是特别的激烈。好，那这个是大家呢这个可能比非常关注的一些问题哈，几所学校也都给大家做了介绍。有一个问题哈，问左主任哈，好韩哥，他说刚才老师说了，说英国那个学校是我们自己的，说国外大学不都是国家的吗？怎么可以是我们自己的呢？我刚才在这儿想了一下，可能是我们是不是表述上会有一些让大家会误解的。您在这儿呢，就是从官方的那种发布的方式，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刚才为什么我们这么通俗的说了一下自己的，以免大家产生一些误解，或者说我们在表述上有一些歧义啊，就不好。 对，其实是这样，刚才稍微有一些口误啊，就是说到这个学校这一方面，其实就是与这个 斯坦福德郡大学建立了深度的合作关系。其实他们就说对于在咱们中国这块所办的专科学校来说，他们是非常也是非常合作关系非常非常紧密，就相当于一个自己的学校了，只能是咱们话术上是这么讲，其实是当然不是自己去办的这所学校了。 嗯嗯，是有深度的合作，可能包括一些专业啊， 对对，各个方面的 师资的培养，也包括一些比如说经济啊什么这方面的，就是资金的一些合作。 哎，是的， 这样可以理解吗？ 是的，是的。 嗯，好，这是呢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哈，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澄清一下。好，那我们给大家来公布一下哈，在今天节目当中大家还没有了解到的一些问题，如果想要咨询的话，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咨询的方式。我们请彭主任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财贸职业学院。 好的，我们学校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523-1250-8953-2004-6525-3959，同时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那个网站，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可以了解我们学校的相关的各种各方面的情况。 嗯，也别忘了7月14号我们 参加我们的咨询会。 对，咨询会哈，有三场啊，在政法职业学院、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信息技术职业学院，您离哪儿近呢都可以参加。那里呢财贸职业学院会派老师。 对，所有的专业的所有二级学院的相关的教学单位 都可以，都要 参 加。 嗯， 大家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了。好，那经贸职业学院，我们请张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联系的方式。 对，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是8036-2306-2307-2308，然后也可以关注我们学校的官网和官微，都可以联系我们。而且我们呢也是现在天天都是校园开放日，对，欢迎考生和家长到我们学校进行参观及咨询。 好，那么左主任说一下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经济技术职业学院的电话咨询电话是0106195966866195。所以这个学校呢也是同时对外开放的，随时可以来参观。那么如果想有交通不便的话，你们告诉我们位置，我们会派车去接你们。 好的。好，那今天的三所学校哈，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也感谢三位嘉宾哈，今天做客了我们节目。来看一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这个节目会请到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和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相关问题，在直播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随时的提出来。郝涵哥还提了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节目的哈，说七月份的节目是怎么安排的呢？那么以后的后续节目又是什么呢？七月份节目呢，我们在7月13号将要结束高招直播咨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暑假期间呢，我们会给我们的同学呢继续安排类似于空中大课堂这样的一些节目啊，在节目当中听经典，高考要涉及的一些经典作品，我们计划给大家呢重点的来讲解一下，请到的都是语文的特级教师，可以关注。同时呢，我们每天的微信都会有节目预告啊，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可以看一看上面每天啊谁来有什么样的主题，您都可以了解到。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杨洋，别忘了拨打4006005223来报名参加我们7月14号举办的那一场关于自主招生的公益讲座。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 0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